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就讲下历史，个题目咧就系讲呢个国共嘅三大战役，包括呢个辽沈、淮海同埋呢个系平津。咁我哋有三节，所以咧应该就每一节咧就讲一个战役， 系啦， 咁啊比较公平啲。咁啊，请嚟两位历史专家，呢个系研究近代史嘅梁基永博士同埋冯天乐博士， 系 咁啊。两位博士呢就应该请教你们了。这个三大战役呢，其实有人说最重要就是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就是蒋介石的滑铁路。有个这样的讲法，就是拿破仑就输了滑铁路。其实我觉得辽沈战役呢其实都很重要的。即是在三大战役中差不多他们奠定了即是共产党会打赢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个是一个转捩点来的。同不同意啊，天乐？ 我同意啊，因为东北咧，其实喺1942年左右咧，其实毛泽东已经有定部署咧，准备抗战一胜利咧，就一定要争夺东北。 系， 而事实上东北咧，对于中共嚟讲系非常之有利嘅一个地方嚟。你谂下，佢系有背靠社会主义苏联，有朝鲜，有外蒙古咧，其实可以增援佢，亦都系方便嘅大后方，好稳固。而且我哋要记住，东北嘅矿产啊、工业啊呢啲资源系非常之丰富的。所以其實得東北咧，其實已經奠定咗得咗大半個天下噶 啦。咁其實梁博士咧，係咪認為其實遼沈戰役咧，共產黨都係佔咗天時地利人和都？ 嗱，佢因為咁講嘅嗱，東北咧，如果從大嘅歷史角度上嚟講咧，佢呢個地方咧，國民黨喺度嘅根基其實係薄弱嘅。係嘛？嗱，因為一開始我哋知道呢個地方咧就日本同埋俄羅斯 關東軍 係啦，關東軍同俄羅斯喺度爭奪咗咁多年，咁呢段時間咧基本上係唔會有蔣介石咩事噶嘛，係嘛？咁我哋覺得即係成個嗱，我哋而家我哋起碼翻轉頭嚟講嚇，東北就所謂嘅共和國長子啊嘛，係嘛？有呢種講法噶嘛，喺內地係嘛？長子呢個稱號點嚟嘅咧？就因為佢係最早經營。苦心經營，就好似啱先阿天樂講啦。咁東北呢個地方，我首先要睇下佢嗰個地理。嗱，佢離中原若即若離，係嘛？而且咧，佢呢個地方咧，嗱，礦產啦，重工業啦，日本人留低嘅基礎其實好好嘅噃。嗱，如果交通係嘛，佢有當時最發達嘅鐵路網絡滿鐵，係咁滿鐵咧，日本喺度從清末就開始經營。咁一路到咗1945年嘅時候，實際已經做得好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話，以第一場敗仗嚟講咧，佢輸喺呢一個地方，其實已經真係某種意義上嚟講咧，註定咗佢後來嘅輸數咧，基本上已經係比較明顯。 我可以作兩個補充。第一個補充咧就係話，打完遼沈戰役之後，毛泽东就曾经作过一个总结，嗰时仲未开始有淮海同埋呢个平津。佢就话：，1946年7月嘅时候，我哋认为如果共产党要打赢国民党咧，需要5年时间。即系1946加5年。 咁计得几准喎？个大数系啱嘅噃。 唔系，到系1953噶啦，已经。 打完， 佢话我，但系1946年7月嘅时候，我估啊，但系打完呢個遼沈戰役之後，我估計就係1年就搞掂。 係啊，冇咁佢計得啱。 佢計得啱喎。 係啊， 但係嗰時就蔣介石仲係死不認輸喎，唔知得我話，我哋又仲可以能夠補救缺陷，即係毛澤東就判斷形勢正確啦。佢話一年就搞掂啦。因為問題就話，因為未打遼沈戰役之前，阿天樂可以講下，當時期國民黨係佔盡優勢，個軍力同埋財力軍備係咪贏曬啊？ 冇錯。即係不過咁樣講嘅，其實咧，佢哋1948年咧，其實國民黨嘅 颓丧以现，因为其实我哋知道通货膨胀嘅问题咧，佢哋1948年已经系好严重，所以我哋睇下辽沈战役打紧期间，蒋介石明明喺北平指挥作战，突然间啊，我有私事，我要赶翻去上海，就系因为蒋经国喺上海打老虎，触动到呢个孔令罕同宋美龄嗰个扬子公司嘅利益，蒋介石先至咧。即係所謂愛美人不愛江山咧，就臨時就將個指揮權咧附作你攞咗佢先，我要去上海做私事，但係其實咧就係鬧蔣經國鬧咗半個鐘頭。然後咧，當然咧，蔣介石日記同蔣經國日記都冇記載鬧咗啲乜嘢，但係其實有啲書就會講話，佢淨係鬧咗佢一句最出名就係、是、你怎麼搞的，整到自己家裏來了咁啊！就係、是、你咁，於是咧呢、這個情況咧，我哋睇。后来嘅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都有记载，而根据咧蒋经国嘅心腹啊，呢个叫贾亦斌咧，佢有本嘢叫做即系《半生风雨录》。嗱，后来贾亦斌系起义嘅，即系投诚咗去共产党嗰度，就系、是、因为佢同蒋经国争执，即系话你点解要放咗孔令罕？你到底有冇为国家？佢孔令罕冇犯法，我有咩犯法？咁然后呢个贾亦斌又有冇可能啊？冇犯法，咁你都可以呃到人，你呃唔到我啊，最起码。咁然後咧，就因為對於呢個國民黨失望咧，最後佢起義。而根據佢個回憶係乜嘢啊？佢話陳布雷啊，都有勸蔣介石咧，將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叫佢哋將啲錢捐出嚟，捐助軍饷。然後蔣介石咧好嬲，因為陳布雷一向都好聽話，就一巴就升咗落去陳布雷嗰度，就令到陳布雷咧就憤而咧係自殺，即係食安眠藥自殺。咁但係咧，國民黨嘅中央社咧就對外通報就話佢咧係即係心臟病發死嘅。但係蔣介石日記就寫咗一句就係、是、布雷同志自長截我手足。咁你諗下咪即係呢個對蔣介石嘅打擊幾大？所以其實我哋知道戰爭唔係單純軍事行為，佢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種行為嘅綜合體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未打都已經有好多問題出現。 所以我可以作頭先我講咗毛澤東嗰個判斷，第二個我可以作個補充咧，就話打完遼沈戰役之後咧，當時期嘅美國嘅駐華大使就係、是、斯圖雷登，佢就發咗嗰一個報告俾美國政府，佢話打完呢個遼沈戰役之後咧，基本上咧美援都冇乜大用噶啦，依、這個國民黨就輸緊噶啦。所以發咗去，所以美國人都認為，喂，你玩完噶啦，我以前俾咁泵咁多水俾你，你依場仗輸咗，東北係經過中國嘅糧倉，咁而且你計翻頭先我講嘅軍力咧，打完遼沈戰役之下咧，如果你未打之前咧，大概其實依個國民黨嘅軍隊應該係超過三倍。 佢當時如果粗大數計咧，東北嘅軍力得10萬， 十萬就係啊， 係啦。咁即係當時國民黨軍喺嗰度咧就有50萬，不過我哋知道嗱，而家呢個數字咧係我哋根據 帳面上嘅 數字嚟嘅。咁但係嗱，我哋知道咧，其實嗱，如果我哋嗱，我哋而家先從大嘅呢三場仗嘅總體角度上講一講先啦。如果我哋而家審視翻呢三場仗咧，蔣介石嘅失敗咧，其實好多時候係歷史原因。嗱，我哋之前咪講過北洋係嘛？我哋講過晚清嘅時候呢、這個北洋嘅體系。其實呢個北洋嘅體系裏面嘅好多人咧，就同呢三場仗嘅嗰啲指揮官係有直接關係。 係 嗱，譬如遼沈戰役裏面嘅衛立煌， 衛立煌呢個似啲，我哋可以警告呢個衛立煌呢個人。 衛立煌本身呢個人嘅首鼠兩端咧，直接就係造成咗佢呢場仗失敗嘅一個伏筆嚟噶嘛。嗱，我哋首先講嗱遼沈啦，係嘛？遼沈嘅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咧，佢係閻錫山嘅。嘅部下嚟嘅，閻錫山嘅舊保妹一講，我就知道咧，佢同蔣本身就不是同一條船上嘅人， 係 係嘛？佢就鬼拱神推咧，佢就做咗蔣介石啊，嗌佢做咗呢一個東北嘅剿總司令。咁咧，佢本身呢個人就本身就唔係一個好將才嘅人，但係佢嘅對手偏偏就係戰神林彪。吓，同埋罗荣焕 本来唔系揾佢嘅，你知唔知啊？ 三次逆罪啊！ 本来揾阿陈诚喎， 系啦，冇错。 如果陈诚负责呢个辽沈战役，可能个战场又唔同咗。你又揾咗陈诚好似病咗啊？ 系佢反贪得罪人啊！ 系陈诚主要系当时牙齿印太多 啊， 所以陈诚最后后来去到台湾之后，佢亦都系即係佢好多後來嘅事，佢亦都不是很得意啊！但係衛立煌咧，就絕對係一個錯誤嘅選擇。 係啊，因為依個咧，如果你唔好話衛立煌，以後點解你蔣介石要揾好揾唔揾要揾衛立煌？ 因為衛立王之前那些記錄呢，其實已經懷疑他跟共產黨有路的了。 有這個在抗日戰爭初期1937 年之後，那時他 給八路軍多少個運動軍備、 他給了100萬發 子彈、 是啦，仲有手榴弹，亦都有好多个、哦，仲有罐，又有牛肉罐头、哦，仲有50部电话、哦，咁啊，但系佢又打得嘅。 手榴 弹 咧，20几万、26万嘅手榴弹。 冇错。 嗱、当时咧，战争啱打响嗰阵时咧，其实本身我哋睇一个局势咧，对于啲所谓嘅大数账面上啲50几万嘅国民党军，其实已经不利嘅、因为当时共产党嘅嗰啲各地嘅游击队嘅根据地啦吓，系好多噶啦。只不过咧就系话，佢只系守大城市，系嘛？佢只系守喺长春， 剩翻三个古城啫嘛。 锦州、 长春 啊，咁啊，同埋沈阳。 沈阳系， 佢只系守住三个城市。嗱，呢、个亦都系毛泽东嘅军事策略一个好成功嘅地方。佢嘅农村包围城市咧，喺当时嘅中国社会环境下系奏效嘅。嗱，如果我哋换转头讲，如果呢个战役发生喺今日咧，可能個戰果是完全是相反的，因為當時中國的城市化的步驟是很低很低， 是 啊，長春就是唯一一個在東北當時是有些城市意義上的，即係現代意義上嘅城市， 同埋佢好日本化， 係啦，冇錯，日本人嘅經營係。 你而家去長春都覺得佢話咁大日本色彩嘅， 係，而且當時長春嘅守衛工事咧係好成功嘅，林彪當時曾經試過。打过， 打唔到， 系啦，系打唔到。 郑洞国啊， 郑洞国就郑洞国一出手，佢就知道佢话长春唔能够硬攻，吓、咁所以最后佢就采取咗围城，系嘛，咁就围城呢个办法。围 咗佢5个月先，然后就千里奔袭呢一个锦州。 系啦， 锦州咧其实系一个冒险之举嚟嘅，打锦州，因为系长途好多嘅，但系呢个系毛主席嘅决策嚟嘅，一定要林彪去执行呢、这、一个。 嗱，你講起天樂，你講起錦州，我就想講啊，因為而家陸國內咧就講呢個叫遼沈戰役，就突出咗沈陽嗰個重要性。其實錦州喺個遼沈戰役上咧，其實仲更加重要。佢一個咽喉嘅地位，一個位置嚟嘅。即係問題咪衛立華喺沈陽啊嘛，所以佢咪話叫遼沈咯。國民黨唔係叫佢遼沈噶嘛，叫遼西戰役啊嘛。即係唔淨止係沈陽。锦州是很重要的，哪个足为攞到锦州的、地形来讲呢，锦州其实很重要，我没去过锦州，我去过沈阳。 其实当时呢在战役在辽沈、打得火热的时候呢，蒋介石就亲自飞去跟傅作义讲数、叫傅作义，喂大佬，我那边已经打紧仗了，你可不可以派兵去帮拖啊？结果两个人为呢件事争拗咗好耐，争到最后傅作义假惺惺咁，佢话我派两个师去帮你，讲得嚟都已经打完啦。即事实上，我哋睇见咧，整个三大战役佢失败嘅主因之一就系蒋介石其实根本佢冇可能有一个调动全局嘅能力， 梗系唔得啦。 吓嗱，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佢嘅小算盘。傅作义佢唔肯出兵援入关援助，吓。哪怕你蒋介石亲自飞到去 卫立王又不肯撤回入关内， 没错了，是了，又来到卫立王 呢，又是 蒋介石去了三次沈阳的 了。蒋介石呢当时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他就说你不如将、现在我们的有生的力量回去迟缓华北，因为他知道如果东北失了之后，下一步一定是华北， 当然 了。那卫立王又不走，卫立王呢就这个人又是既不打得啊！逆手输两 端，佢特登嗰阵时，因为佢喺决战前两年，佢已经同共产党有带过说话，我愿意为人民做啲事，愿意立功咁，所以佢根本就系特登，即系令到蒋介石系损手烂脚。佢系好消极嘅，你睇佢咩都冇做过。 其实佢呢个所谓嘅剿匪总司令系好好做， 佢刻意嘅。 系系，咁其实比较即系其实比真真正正比较打得嘅咧，就应该系郑洞国 系 守长春。 犀利啊！呢、這个真系 呢个战役系啊，而且咧当时城里边咧吓嗰个百姓啊，同埋嗰个军队嘅伤亡嘅数字，其实真系好大嘅吓、一路打到最后开会嘅时候，刘伯承话就讨论吓，就话如果啲老百姓饿饥饿嘅老百姓出嚟点办？ 啊，咁當時劉伯承都開會嘅時候都話，佢話如果係佢哋係老百姓嘅，我哋就放。但係實際上呢個命令去到下邊各地咧，基本上係無論係老百姓或者士兵咧，基本上都好少有能夠突破嘅。啊，咁而家呢個好多最近好多近年好多史料亦都披露翻出嚟。 有一啲好有趣嘅嘢，大家要知道。我最近啱睇完一本書咧，就叫《決戰》啊。佢咧就係金沖及寫嘅，金沖及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嘅好老資格，佢專門做毛澤東研究嘅一位老先生啦，81歲，佢啱啱出嘅呢本書。咁佢就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帳面上國民黨嘅50萬人其實得30萬，因為國民黨吃空額。太犀利啦！嗰啲系我嚟咧，系呃錢嘅，即系報大數。所以你唔好以為嗰個又真係50萬，幾得30萬。咁咧，我另外睇咗一本書，仲好玩喎。咁樣叫《關山奪路》啊，《黃鼎軍回憶錄》。佢講嗰陣時國民黨東北軍點樣貪污嗰啲軍饷咧，佢話將嗰袋麵粉揾啲可靠嘅人看住，放喺個地下度，地下有張席，不停咁攞條藤條 fit 個包麵粉。咁嗰啲麵粉咧就會喺個纖維罅嗰度飛出嚟。咁然後咧，佢哋就將呢啲麵粉咧就攞嚟倒賣，咁樣嚟貪污咗啲軍饷。而事實上，解放軍軍饷咧係遠遠好過國民黨嘅喎。解放軍咧朝朝有豆漿、有雞蛋、有煎大餅食，晏晝仲有豬肉片炒葱。但係國民黨軍食乜嘢啊？食好多係大殼嗰啲粗糧，好多時仲有啲老鼠屎啊，仲有啲蟲啊嗰啲咁嘅嘢。嗰啲軍官叫呢啲叫八寶飯。但是帳面上國民黨那些伙食是很好的，不過又是一個老問題，貪污太過嚴重，所以最後就變成這些東西給士兵吃咯。所以 就挺輸的。其實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故事呢，就是衛立煌呢，他屋企人就已經一路都同共產黨保持密切嘅聯繫。 佢個外甥個外甥女個女婿咪就係共產黨嚟嘅咯。 所以到一路到後來， 後屘佢又後屘翻內地嘅，已經 打輸咗仗之後咧，當時有好多人話要殺佢嘅。 要大頭要殺頭，佢後來話人啊係蔣介石改做撤職查辦。 蔣介石咧本來就係軟禁佢嘅，咁啊，但係軟禁到 後屘調嚟香港。 49年咧，佢走嚟香港 啊嘛，係啦。 係啊，但係走嚟香港佢又好有趣喎，將啲錢 投資同個潮州佬做生意，冇曬佢做錢莊啊，冇曬 個錢莊嗰度咧輸曬副身家。咁最後由香港入住咗新界，新界輸到冇， 以前係金龍台住， 係啦， 由金龍台搬去新界，呢個就為立煌喺香港嘅歷史。 係啦，咁呢段咧就係阿遼沈戰役留俾香港嘅一段笑話嚟嘅。咁到最後走投無路，所以最後咪又翻去咯， 翻翻去啊， 翻翻去幾好啊！ 咁啊好啊，咪變咗座上賓。 我有國防委員會去做副主席喎。 至於當時毛澤東同衛立煌講啊，佢話：我點解你知唔知我點解當時將你列為戰犯啊？因為你為戰犯咧，就令到國民黨唔會懷疑你係我哋嘅人。 係啊係啊，佢對傅作義都係用啲招啊。 其實都係自己友嚟嘅， 自己友。係 啊，犀利啊！ 好啦，我哋要聽首歌先，然後翻嚟咧就繼續講我哋依個國共三大戰役嘅依個更精彩嘅叫做淮海戰役。咁呢首歌就叫做抗敵歌。

翻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讲呢个系国共嘅三大战役。咁啊，直播室度有啊冯天乐，有啊梁基永同埋小弟岑日飞。咁我哋而家第二节咧就讲呢个系淮海战役啊，呢场仗咧。從1948年11月6日開始打，今天是2021年11月3日、 嗯、 即是差不多幾日後、啊、73年前的一場戰役、 嗯、 11月6日打到去1949年的1月10日、 嗯、 總共打了66日，這個就叫淮海戰役。那麼、啊、為什麼叫淮海呢？淮呢就指嗱，其指兩個城市， 但係國軍又另外一種 叫徐啊，共產黨就叫做淮就淮陰， 嗯， 啊海就海州， 連雲港啊，即係 啊，即係連雲港，其實多人仲更加熟嘅連雲港。咁啊，國民黨咧就叫做徐蚌 會戰， 嗰、那個徐咧就徐州， 嗯， 你嗰個就蚌埠，所以其實依四個城市咧。其實著個城市講咧，就好多係講嘅。其實各我都話啊，梁博士，你明白其實都各有特色啊。即係你講淮海又好，講徐蚌又好，你中意邊個啊？ 嗱，我就覺得佢黃伯韜嗰一段咧就比較精彩嘅， 係 喺徐州嗰一邊啊，係嘛？你覺得點啊？ 嗱，反而有段古要同大家講下咧，最近有本書建議大家睇嘅《父親與民國》。白先勇嘅， 呢個好似係前兩年嘅書嚟。 係啦，呢本嘢講嘅，佢披露佢老 白崇禧， 佢老本來咧就係由白崇禧去指揮嘅，即係徐蚌會戰。白崇禧咧就匿咗去上海，就因為點解咧？因為蔣介石要將嗰個指揮權一開為二，就華中剿匪司令一方面咧就由呢個劉氏啊就設喺徐州，咁佢咧就要去漢中咁樣咧，咁佢呢個指揮權咧唔夠統一咧，同埋佢見到咧。一叫死十字布局啊，即系津浦铁路嗰啲咧，全部系一字形排开嘅。 一字长 蛇阵。系啦，咁佢话死梗啦，但系佢临时调又调唔喐啦，点临时再调翻几十万人？于是咧，佢就话父亲最明智、最艰难嘅决定就系唔拒绝指挥徐蚌会战。 嗱，呢样呢样嘢咧，嗱，天乐嗱，我哋研究易经咧，就会如果我当时我仲未出世啊。但阿叔个世啦，1948年嗰时期咧，因为我是唔知啊。嗰时期咧，要话问题徐呢个淮海战役未开波之前，白崇禧系六日之前嘅六日，白崇禧系放弃呢个总指挥权，话唔做。如果以易经嚟讲，呢个就 系 一个好唔好嘅兆头。 系啊， 即系睇到啊，呢啲叫大家利是。 嗯嗯， 啊呢、這个总指挥咁样，你会唔会无端端六日前就要劈炮？咁其實依家梗係輸緊嘅啦，已經，因為望一望，即係嗰時即刻要我會同佢卜個卦，你睇下依個白崇禧點搞，係嘛？因為揾個正價，依個張志啊嘛，揾個張志去負責。 佢識唔到你呢啲高人啊嘛，冇計啊佢。 所以依個唔得啊！依個問題。不過我哋講翻咧，其實徐淮海即係講淮陰，淮陰其實就韓信嘅地方。 係啊係啊， 韓信叫淮陰口啊嘛。 淮陰侯韓信啊嘛。 淮陰侯韓信啊嘛。咁其實咧就話你講，我喜歡係徐蚌咧，其實徐州啊係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啊。 冇錯。 啊，佢因為佢上高嗱，依笪淮海戰役因為問題就話上面有山東。系嘛？又下面有安徽，然後江蘇、山東、安徽依三省啊，其實於乎啦，喺曬嗰度中間個交界個中間呢、這個徐州啊。 因為喺嗱，而家我哋就進入咗空戰嘅年代嘅，實際上已經即係空軍同埋導彈戰略咧，就已經佔咗絕大嘅優勢。但係喺嗰個年代咧，二戰結束後冇幾耐嗰個年代咧，實際上咧陸軍。同埋係陸地嘅要塞險要嘅作用咧，其實好大嘅。即係其實淮海戰役裏面咧，其實好多好精彩嘅， 好多 精彩嘅，因為佢陣地戰精彩嘛。 就是、 徐州佢之所以兵家必爭咧，因為當時嘅交通要道。如果佢一路揮師南下咧，佢呢場仗其實我哋發現咧，佢打完之後咧，蔣介石就連南京都冇辦法 守。咁係啦，門户嚟噶嘛。 唔係佢哋，唔係嗰時嘅嗱，成個蔣介石個思維叫做咩啊？嗰時淮海戰役佢有個思維叫做守江 必守淮， 江就長江， 冇錯， 淮就淮河。 因為這個呢個咧，蔣介石佢已經睇到個形勢。 北大門嚟嘅 佢。 我哋可能好多香港人對於徐州冇乜概念，但實際上如果我哋咁成日，我以前咁成日去， 你成日去徐州， 江浙一帶唔係江浙一帶嘅人咧，我哋知道咧， 徐州好緊要。 長江咧喺江蘇省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條分界線嚟嘅，因為江蘇咧就係、是、橫跨長江兩岸噶嘛，佢唔係以長江為界嘅。咁徐州咧其實就係長江以北，已經係好北噶啦。咁但係咧，如果徐州一失守咧，佢揮師南下渡江咧，輕而易舉啊，係嘛？所以蔣介石打完呢個之後咧，門户洞開咧，佢就知道自己就大勢已去。 係，佢同埋蔣介石咧，佢最衰派邊個人去守啊？派劉氏、哦。 嗯。 劉氏咧嗰陣時，邱清泉一聽到派佢做總指揮，已經講啦：喂，派隻虎将嚟都好啊！喂，呢个系门户南京门，唔派只老虎嚟都派只狗嚟啊！老虎就系薛岳，狗就系顾祝同，点解你派只猪嚟啊？咁样嘅，即系你邱清泉啊，系打得噶嘛？咁所以佢都咁样讲咧，你刘氏， 即系你咪，如果你白崇禧唔劈炮，你白思勇虽然赞白崇禧话劈炮劈得好啫，但系问题，因为佢咁劈炮，我哋而家话呢个大家利是。刘氏点解派佢咧？免佢，因为佢嗰时喺黄埔关下做过教官。 哦， 个名叫福将啊嘛，北伐就赢过啊嘛。 咁但系薛岳亦，我觉得亦都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因为薛岳佢实际上喺之前嘅战绩里边唔见得好好。咁啊，当然杜月明亦都系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即系亦都系等而下之。当然咧，佢算喺蒋介石能够叫得喐嘅。嘅體系裏邊咧，都算係能夠打嘅，即係平心而論啦，係嘛？即係前面講到話，點解我覺得徐州反而嗰場係打得精彩咧？就黃伯韜呢個兵團咧， 佢係飛的係嘅， 係飛的， 所以佢要表現得薄啲。 係啦，嗱，反而佢嗱佢喺呢場戰裏邊，佢可圈可點㗎，真係嗱，因為我哋即係黃伯韜咧，係呢一場仗咧係打第一關鍵嘅喺淮海戰役裏邊。佢打贏咗黃伯韜咧，其實係苦戰嚟嘅，戰得係好好。 咁啊，佢有兩個華東野戰軍同埋中原野戰軍， 胡家東咁樣兩支總前委啊，合拼啊。 咁呢場仗咧，我哋要先講下嘅，佢嘅指揮咧，主要就係劉伯承、 鄧小平嘅書記、 鄧小平 總前委書記， 係啦。咁 仲有陳毅， 係仲有陳毅，粟裕， 粟裕 啊。嗱，粟裕佢喺佢自己回憶錄 裏 邊講 啊，呢個犀利， 粟裕咧就其實係真係黑黑戰功嘅。粟裕佢就講啦，佢話黃伯韜呢場徐州嘅呢場戰咧係好難打嘅，因為咧佢話我哋唔好我哋而家睇翻嘅好多，譬如中學歷史課本之類咧，我哋就會弱化國軍係嘛，話佢當時點樣唔襟打。佢話但係實際上咧，國軍喺整場嘅淮海戰役裏邊咧，其實係好多場仗打得很好嘅。嗱，佢話譬如包括呢個徐州嘅呢一個黃伯韜嘅兵團咧，佢係守陣地戰咧，粟裕都話佢係守得非常之好嘅。佢甚至用咗我哋好多所謂村莊各自為戰嘅呢個戰術，因為我哋平時以為呢啲戰術係共產黨特有嘅喎，原來佢話唔係嘅。黃伯韜嘅手呢個，佢將啲村莊連成一體，甚至咧就喺啲村莊與村莊之間，即係好似我哋睇嘅抗戰片嗰啲地道戰、地雷戰嗰類咁樣嘅方法，佢用呢個辦法咧固守咗好耐。咁粟裕都話打完之後，佢都覺得佢話呢個黃伯韜係真係守得好好。佢話從原來嘅運動戰到最後陣地戰，佢都好打得。這個黃伯韜是值得，即是可歌可泣的，雖然他是輸了第一仗， 他是戰死了的，即是自殺，即是其實徐州呢，這個地方是粟裕好主動揀這個地方作戰的， 提議嘛，向毛澤東建議， 因為他這個地方呢就適宜大部隊打仗，即是個地方夠寬闊，同埋他亦都無險可守，而實際上徐州的 無險可守，他是平原來的， 我們要記住城防司令何基峰、張克俠都是潛伏了多年的共產黨人，是西北軍的馮玉祥的舊部，淮海戰役第一天他們就起義了，帶走了25,000多人，這一點很重要，你想想即打第一仗就已經有人是叛變了，那你那個士氣已經是打低了你士氣先，這一點所以共產黨的拆粉功夫做得非常之成功。而事實上蔣介石曾經想用毒氣彈，現在蔣介石日記自己也有說，他就是想用毒氣彈救出王維， 即係王維兵團被包圍，但係咧，由於余大維嘅反對咧，話咁樣係違反國際公約咧，咁蔣介石最後就放棄咗用毒氣彈呢一個策略。 王維兵團嘅失敗咧，實際上已經係注定咗噶啦，即係佢打完 黃百韜衰咗，你就冇噶啦。 係啦，冇錯啊。不過嗱，而家講啊，陣前起義呢啲事咧，喺當時經常發生。 冇錯，冇錯。 當時係家常便飯嚟嘅啦。咁我哋其實我哋而家睇翻咧，我覺得即係客觀啲講啊，蔣介石第一佢對嗰個部隊嘅控制力。本身是一個很大的， 同埋佢個戰略啊不斷變啊， 係啊， 佢同埋衣著著咧，佢係戰略係毛澤東就喺西柏坡喺度度橋。毛澤東今次咧個判斷形勢又話係高過蔣介石嘅，所以喺個戰略上就錯咗。 所以喺呢三大戰役裏邊，毛澤東係打得好出色， 係 我哋必須承認。所以佢毛澤東聽就問嗰啲。佢嘅秘書佢話：蔣介石係咪飛咗去現場嗰度去邊度邊度督戰啊？咁佢話係，佢話誒咁就得啦。佢話呢個人咧，佢最中意瞎指揮。佢話佢只要可以飛去邊度咧，邊度一定輸嚇。咁、啊、就係佢好了解蔣介石嘅為人，而且咧，我哋如果睇翻呢三大戰嘅歷史，都會發現咧，陣前起義就家常便飯。其實好大原因就係供給同埋保障。是實在是不得的、 哦、 這個呢就好像天樂所說的八寶飯、 啊 啊、諸如此類， 因為山東成幾百萬人源源不絕供應給他們糧食的共產黨， 是啊 是啊 是啊， 他在這裡，因為在這裡來說呢、 嗯、 除了我們說戰爭很多方面，其實共產黨在未內戰未開始之前呢，你知道啊？有咩沈崇事件啊？有咩一 個？ 佢已經係贏曬民心噶啦！啊，啲民一多又被痕跡啊，又咩嘢俾人 都係發生喺呢？ 全部都喺內戰之前啊嘛，嗰時反內戰嘛，反美國啊嘛。 嗱，我哋睇下到最後王維兵團嚇被剿滅之後咧，杜月明 哇佢大劑啦， 就大劑啦嚇！佢嘅部隊對最後被圍困喺陳官莊嘅時候。连食都冇得食， 系啊，食马啊，食完 马就食草， 系啊系啊。 咁食到草之后，佢成个供给连空投都唔得。当时连空投，对，据说话当时 火拼嘅，佢哋自己都要抢嘅。 系啦， 啲空投物资。 据说话当时蒋介石派人空投咧，佢因为陈官庄太细。 系啊， 陈官庄系一个 一定又唔种啲嘢 嘅地带。咁最后被包围嘅杜月明呢个部队咧。空投竟然投咗落解放軍，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啊，呢個喺當事人好多回憶錄裏邊都有講啊。嗱，佢竟然發生咁荒謬嘅事，咁你話有乜辦法唔陣前起義啊？其實我哋中國古代嘅兵書就有講啊，如果冇糧草必亂噶嘛。 係啊， 係嘛？因為人嘅 三軍未動，糧草必行。 人嘅嘢就三點鐘食完，七點鐘你一定有第二餐噶嘛。如果唔係，你何來有保障供給能力？都話當時嘅勸航係勸到。解放軍是將饅頭掟去蔣軍陣地啊！據說係有咁嘅情況，掟去蔣軍陣地，一掟嗰啲蔣軍就跑出嚟投降。 你 啊，呢個係我絕對相信，因為喺人嘅飢餓本能驅使底下咧， 梗係啦， 呢種咁嘅陣前起義係完全可以理解噶嘛。嚇，咁杜月明報最後係全戰，到最後啊楊振寧嘅外父仲俾人生擒。我覺得呢個都是 係啦、啊，有段故啊要講啊，點解杜律明咧佢嘅仔要自殺咧？本來佢喺美國讀書嘅，佢咧就係因為蔣介石咧就好痛恨杜律明，佢以為佢會殺身成仁，點知佢投降咗。咁佢個仔咧就剩翻喺美國讀書，剩翻最後一期個學費咧就需要$3,000，咁就問蔣介石借，蔣介石話最多借$1,000，仲要分開兩期。支付每期俾$500，於是咧佢就22歲呢個叫做杜志仁咧，佢個仔咧就即係年輕人，血氣方剛，好氣憤啊！我老豆為你賣命，你咁樣對我，結果佢就自殺，就死鬼咗。因為然後 唔使咁 mean 啊，蔣介石啊， 係啦。咁然後但係咧就蔣介石夫婦對佢哋一家人嘅命運不聞不問喺台灣咧，但係到楊振寧攞得咗諾貝爾獎咧，咁佢即刻咧宋美齡就叫翻呢個曹秀清啊，即係杜律明嘅老婆啊，你一定要去美國幫我將啊楊振寧叫翻嚟為黨國服務啊！咁梗係睬你一傻啦，係咪先？佢去到美國之後，梗係叫唔會叫佢翻嚟。然後最後仲翻埋大陸同杜律明團聚添啦。咁呢個小插曲都幾有趣攞嚟講下。 所以這個是整個淮海戰役呢，其實是整個來說你見到是國民黨很多東西都是進退失據， 嗯， 這個指揮各方面全部都是，除了黃伯韜剛才你說那段徐州那段戰役， 黃伯韜呢其實是唯一打得出色一些，嗯，而且他最後他殺身成仁，咁亦都算係對得住，即係其實好似之前嘅好似孟良崮 張靈甫啊， 係啦，嗰幾場戰役裏面亦都可以睇出，實際上佢哋國軍並唔係話完全係打得好差嘅，即係佢哋喺陣地戰， 但係佢哋協同唔掂啊嘛， 係佢哋喺某啲陣地戰嘅方面咧係打得好嘅，而且仲有咧就係之前我哋上一 part 所講啊，當時候美軍嘅援助對於國軍已經是很差的， 啊， 所以他分散了部分的援助呢就去了守北平，啊，因為北平呢有美國的利益， 嗯 啊，所以造成呢就蔣介石已經在遼審之後美國人不幫他了，其實不要看小美援是很重要的，失了美援之後的蔣介石呢我們可以看出他基本上就開始完全是即章法都亂埋。 有歷史學家話：依個淮海戰役、依個徐蚌會戰咧，幾乎係依個係項羽喺該下輸俾劉邦嘅翻版咯。 亦都有喺呢一場戰爭咧，其實係三大戰役一場唯一一場咧，係國民黨軍佔優勢而輸嘅。國民黨咧其實佢係多過共產黨150,000人， 係， 但係輸咗。所以呢一場戰例，亦都係美國嘅軍校都攞呢一場咧做經典戰例去教學生。而事實上，正如岑公所講嘅得民心者得天下咧，因為喺淮海戰役就係老百姓有2,200,000嘅民夫咧推住木頭車咧， 所以後來 解放軍輸送軍， 佢哋話大推，但係呢個係咪陳毅講嘅？ 陳毅講 啦，大推車 推出嚟 嘅，係啊，推出嚟 啊 嘛， 嗯嗯，咩叫懷住贏在咁多人就大推車小推車？ 所以點解杜月明係我都要投降啊嘛？係嘛？呢啲小推車就同佢哋小米加步槍就係咁樣贏翻嚟噶嘛？ 冇錯啦，你國民黨軍紀點解唔好咧？因為佢糧食被克扣啊嘛，你糧食被克扣，咁佢只能夠搶掠老百姓啦，咁咪惡性循環，其實就係因為咁啫嘛。 所以佢變咗依個係成盤戰役咧，就其實係民心啊、經濟啊，係嘛？戰略的錯誤啊，全部其實都可以作為教材嘅。淮海戰役呢個情況， 粟裕戰爭回憶錄我都有睇過，佢都話我哋啲部隊啊、群眾，我哋啲嗰啲禮啊，伸手就可以攞到，我哋都唔攞嗰啲禮食。我哋問老百姓借嗰啲門板做防禦工事，每一塊門板都會寫低嗰個户主嘅名咧，準備歸還嘅，咁樣做得咁細緻，你會唔會啊？你國民黨唔會啊嘛？ 唔係，佢哋有研究，呢啲叫心理戰嚟㗎，係嘛？全部各方面 攻心為上嘅， 係嘛？所以這個淮海就變了，而且你問題你知道那個淮海戰役的徐蚌之間有條鐵路，我就中葡鐵路， 這條 很重要，共產黨就要一定要截斷它，整爛它，國民黨就要守這條鐵路， 所以到了最後只能靠空投，你空投你投得多少啊？幾十萬人的辎重，你怎可能靠只是空投呢？所以它這個到了最後其實本来他是可以直接歼灭的，杜月明这个部队，但是后来为了考虑到他要跟平津那边，形成呼应呢，他说休整，饿他了，因为他知道你走不了的。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淮海各方面，因为他那个地形啊，河網密布啊！除了是鐵路，除了各方面，除了他那個佔據的戰略要地，還是河網密布，而且京杭大運河通過的地方，所以很重要。 同埋咧，劉氏又係因為呢場戰爭輸咗，就唔敢翻去台灣見蔣介石，就是因為咁啫嘛。開頭就係因為佢經營咗好多鹽鋪。咁咧，佢叫呢個黃伯韜撤退嗰陣時咧，第44軍咧去新軍集，佢就會喂。帶埋自己個帳房先生去就我有啲鹽鋪要撤走啊，帶埋個保護埋佢走啊。但係呢個咁嘅帳房先生就多口就泄露周圍同人講，哎呀要走噶啦，咁啊令到呢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我成個新軍集 嘅人都知道咯，結果咪大塞車咯。因為由新安閘撤退嗰條路都一條鐵橋啫嘛，十幾萬人行一條鐵橋，咁你嗰個行軍速度就可想而知咧。所以啲人就鬧呢個樓市就哇，佢真係將即係自己利益睇得比黨國利益仲要嚴重。後來樓市咧就落咗嚟香港嘅。 好啦，我哋播首歌，然後我哋休息一陣。听新闻，然后再翻嚟呢个骑兵之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五个人寻日因为涉嫌使用假冒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行使虚假文书被捕，分别是一名审计处人员、两名入境处人员和两名政府外判合约员工，他们仍然被扣查。入境处话，涉事的两名入境处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表示，调查后发现其中四个人涉嫌使用俗称安心回家的假冒应用程式，用家可以自行输入地址资料，伪造到访记录。另一人就涉嫌出示以往到访入境事务大楼的安心出行截图。警方又说，早前已经将假冒的安心回家应用程式网址移除，相信被捕人士在警方移除前已经下载。一名在香港居住的62岁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属于输入个案。他所居住的薄扶林碧瑶湾21座和4个工作以及曾经到访的地点都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子10月16号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并乘搭航班 BA027 在本月1号返抵香港，抵港时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他在跑马地香港足球会工作，最后上班日期是上个月14号。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据他了解，政府最快本月中要求 B 类食肆堂食食客亦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相信对本港和内地通关有帮助。有食客质疑新措施，认为填纸仔和用安心出行作用一样，但有饮食业界支持，认为有助减轻业界压力。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會繼續定時檢討和適當調節防疫措施的細節，適時公布最新安排。一名63歲男子今年2月接種首劑科興疫苗，兩日後死亡，死因庭召開研訊，是本港首宗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個案的死因研訊。死者的家屬和朋友表示，死者生前有吸煙習慣，曾提及自己有三高和心血管問題，打針前約一星期曾經胸口不適，一度求診食藥。負責接種的官涌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負責主管確認，當日有兩人因為身體問題被評定為不適宜打針，但不包括死者。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026点，上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30点，上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13.7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39，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51美元，卖出179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的，如果你要入去的话， 听众 陈女士， 政府做的事咁仓促，都冇话咨询过，样样都以民为敌，咁你即系难到我哋啲长者啫。 听众罗生， 安心出行出咗牌啦，已经咁好啦，你街市你咪夺攞其所数，有几难嘅事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哈巴迪、彭哥拉姆、功夫吉他，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运动。不紧要，今晚独乐不如众乐，主持陈彩善带你了解少数族裔玩的运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民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独乐不如众乐。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自古以来，中国人读诵风水，认为人的吉凶祸福，甚至仕途的前程，都受到住屋或者祖坟的影响。科学昌明之后，风水被认为是迷信而逐渐式微，只有少数人仍然深信不疑。 原则乜嘢系风水呢？晋朝的堪舆学家郭璞在《藏经》一书里面指出，气成风则散，欲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意思就是说，天地之间存在一股气，遇到风就被吹散了，遇到水就会停下来，因此风水就是选择地形地势，例如房屋背后要有靠山，屋前要有水塘等。 近年风水再受重视，著名科学史专家李若失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对于风水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的哲理。他又认为风水实际上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现在李自岑《闹场的科学》这本书更进一步破解风水之谜。 作者由实验发现，物理气场亦即是闹场，可以穿梭阴阳两个世界，并且将物体或者图阵在阴间的静态或者动态的时空信息投影到阳间，并且带来虚空、过去和未来的信息。 因而对物质世界的环境与人产生影响，形成风水的科学根据。 也因此，风水是处理环境中物件摆设所形成的几何结构，用风或者水来调整气场的位置和大小，而气场可以将物体的虚像的动态信息旋转和放大的能量，以形形相印的方式带入物质的世界，造成相关人士身体的感应，产生吉凶祸福的结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流长的科学》，作者李志岑，由三彩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呢个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话题讲呢个国共嘅三大战役。咁诶，直播室度有两位历史专家，梁基永博士同埋冯天乐博士嘅。嗱，我哋而家讲嘅第三场战役啊，头先讲咗辽沈淮海，而家就讲平津。 嗯， 所谓平津咧，平就系不平，津就是天津。 冇错。 咁但系其实呢场战役咧，幾乎同時間是跟淮海戰役打的，即差不多都是那段時期。淮海戰役剛才我說過就是1948年11月6日嘛，平津就是1948年11月29日，即差了不夠一個月他已經開平津了。 時間也都差不多。 時間都差不多。淮海就是11月10日打完1949年、平津就是1月31日 ,1949 年1月30日，時間都差不多，因為淮海有66日。平中就64日，所以你变咗系有趣嘅。咁就系呢场仗咧，其实个主角都唔同嘅。我哋讲共产党方面，辽沈就林彪啦， 系啦， 淮海就话系粟裕啊， 啊 依、 這 个啊依、這个啊 邓小平， 邓小平咧，陈毅咧，啊刘伯承咧，依、這个就淮海。嗱、依、這个平中嘅多两个有两个人喎，而家出场一个卢荣焕，一个就聂荣臻， 但林彪亦都有份。 林小明都有份，咁呢個就平津。咁啊，依個平津有個人幫不過，或者啊，依個係阿梁基永講師啦，就叫做傅作義。 係啦，呢其實整個平津戰役咧，就幾乎係係於佢一身嘅。 係 嚇，嗱、我哋前面講啦嚇，傅作義咧，佢係嗰個佢係嗰陣時佢係坐鎮北平嚇，即係而家北京啊。咁其實我哋喺上一節裏邊咧，佢已經出過場噶啦。因为咧，佢手上有兵嘅，咁佢手上有兵 咧，60万啊， 系而且唔少噶吓。嗱、当然啦，呢个可能亦都系大数吓、 啊， 即系60万咧，究竟有几多系空饷啊？吓，天乐或者系有报咗个名嚟食空饷嘅，肯定好多。咁、但系不管怎么样咧，佢手上有兵。咁我哋前面已经讲到咧，就辽沈嘅时候，老蒋啊飞去北平要情商佢嚟借兵嘅， 系 咁佢已经出佢喺呢度出场。嗱、呢个人咧。佢同魏立王好有一比嘅，其實經常係善用兩面嚇、處處同自己留後路一個人嚟嘅嚇，即係佢嘅年紀咧比魏立王大，嚇咁嘅資歷咧亦都比魏立王係深一啲啊。咁但係呢個人咧就嚇、究竟佢想佢留咗幾多次後路咧？我諗都要可以再計下，因為佢係嚇喺所有嘅基本上，你可以睇佢喺呢場戰役裏邊啊，所有嘅行動 啊都有私心， 係冇錯，有私心留有後著， 係 甚至一路到最後啊入城之後，佢據說都有後著， 梗係有啦 嚇，咁啊所以呢個人咧就真係一個好複雜嘅， 但 係 佢雖然咁複雜，阿天樂就不可不講，要天樂講呢樣嘢。有啲不得不講呢個平津戰役啊，就傅作義個女 呢、這个好重要啦， 啊好、嗯啊、重要啊！哇，佢个人咁复杂，如果衰咗喺个女手上，阿傅作义，傅作义个女又唔系天乐，你讲介绍俾听众听，傅作 傅东菊啊，傅东菊咧系佢嘅大女嚟嘅，佢亦都系大公报记者。咁、啊、咧，其实佢亦都系中共嘅地下党员啦，呢、這个好重要啦。咁、啊、所以其实1948年开始咧，即系北平地下党嘅负责人刘仁已经好重视喺傅作义身边系安插，即系多啲嘅情报人员嘅工作啦。所以其实傅作义嘅秘书严幼文亦都系共产党人。严幼文就系帮傅作义起草讨伐共产党嘅宣言，都系由佢起草嘅。咁样叫即系给毛泽东嘅公开信，喺1946年咧系《奋斗日报》社嘅社长。咁但系咧，原来佢系请示嘅周恩来，周恩来话。啱啊！你寫得鬧得我哋越狠就越好啊，又可以做反面教材，激起咧我哋解放軍嘅鬥志。而另一方面咧，傅東菊咧，如果你睇翻聶榮臻回憶錄咧，佢都有講啊，佢將佢爸爸每一日嘅情緒啊、神態啊，都會及時向我黨組織彙報，即係前線司令部每一日都知道對方嘅統帥佢嘅心情狀態係點啊，即係傅作義有幾煩躁啊。甚至有時冚頭埋牆嘅嗰啲咧，都係會知道嘅。咁而傅東菊咧，其實佢係好重要嘅人物嚟嘅。我哋知道咧，其實傅作義、傅東菊後來咧，即係新中國成立咗之後咧，佢就喺文化大革命期間，佢都冇受到任何衝擊嘅，即係佢都係受保護嘅。佢兩父女，大家可能更加冇留意到嘅咧，就係喺80年代中後期開始咧，佢係落嚟香港工作嘅。佢咧係嚟咗呢個新華社香港分社嗰度咧，我印象中佢做到係即係副總編輯嘅喎，好高級嘅喎，做到1995年左右先退休嘅喎。咁所以咧，其實都因為佢嘅後來嘅作用咧，就係向即係國民黨嘅後代進行統戰啊嘛，即係講俾佢哋聽，而家國家改革開放已經係有成就啊，你哋可以歸來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傅東菊咧，對於中共產黨嘅貢獻亦都好大。但係傅作義咧，亦都係首鼠兩端啦。一方面咧，他一路谈判咧，但系佢鼓励天津嗰个将领啊，陈守节，你一定要死守。 陈长捷 死守啊嘛，但系咧，佢就冇讲俾佢听，其实佢已经系谈判紧嘅。最后咧就变咗佢又变咗功臣啦，佢和平解放啊嘛，即系佢又揦住 陈长捷 就战犯啊，系啦，所以佢日喺监狱咧都系痛闹呢个傅作义小人嚟嘅。 系诶、 啊，原来阿王维同佢一齐坐监，王维啊笑佢啊嘛，就喂。佢唔系咁样，佢点系政治资本啊？佢梗系要你帮佢卖命死守啦。 陈长捷咧就系、是、亦都系阎锡山嘅 旧部，冇错。 其实陈长捷咧就反而亦都系一个啊有勇有谋之人嚟噶。咁、啊天津咧嗱喺其实成个平津战役里边，天津系真系活生生系打落嚟噶。 啊， 当然咧，天津嘅守备咧就冇之前嘅长春。啊！嗰啲咁完備啦，所以咧，陳長捷咧就基本上係打陳長捷嗰場仗咧，就並即係喺電影裏邊可能係有少少誇張，但實際上陳長捷佢本身咧就係、是、亦都係積極備戰嘅。係咁啊，但係張家口同埋天津呢一線一打落嚟之後咧，傅作義咧當時候佢實際上咧佢手上仍然係有兵嘅，咁佢。但系佢身邊嘅好似女啊，好似咪仲有個侄， 有個仔， 仔定係侄係嘛？ 嚇，仔個細佬即係傅東菊個細佬啊， 係啦， 傅東菊攞情報好多時靠佢細佬噶， 嗯， 因為我老豆錫個細佬啊嘛，叫個細佬去喺嗰度，呢度可以做戲嘅啲嘢，呢個情節。 嗱，我哋覺得唔能夠完全歸咎於佢個仔或者咩，佢呢個人本身 係啦， 佢就處處係一個留後著嘅人嚟， 係。 咁加上咧，佢本身亦都唔係蔣介石的系出身啊嘛，我何必要為你蔣介石 又 係 哥倫明咧？ 又係又歸翻到我哋之前講嘅嗰個問題啦，就係話蔣介石三場仗都係輸喺呢一樣嘢度，佢根本就冇一個動員全國同埋運籌帷幄嘅能力，佢所有嘅嘢都係要同人哋討價還價啊，折衷往還，你咁樣樣邊有人同你賣命咧？啊，而且嗱、啊，我哋唔能夠光我怪蔣介石，其實我哋睇下，因為本身成個民國呢啲軍閥史從北洋嚟嘅時候，佢已經帶有各種各樣嘅山頭派別林立嘅色彩。咁你要去到最後，你要人哋同你賣命，你唔能夠攞住自己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嘅頭銜嚟壓落去，因為佢歷史原因，呢啲人嘅軍響啊，呢啲人嘅背景。嘅籌劃，甚至背後嘅後台靠山，我哋前面所講過， 在辽沈战役之后呢，美国的军事援助啊，基本上就不会大笔投放给蒋介石，反而呢傅作义就分了一杯羹，傅作义是分了不少的，因为为什么呢？司徒雷登觉得在北平呢美国有重大利益，是吧？嗱，譬如体现在哪里呢？富人大学啦，是吧？等等的这些很多燕京的这些学校，美国人开的咯，是吧？美国人在华北是有利益的，哎，美国人觉得，哎，蒋介石你都靠不住，所以傅作义当时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好了，咁我哋而家讲嗱，佢究竟有冇功劳呢？我觉得应该有嘅。嗱，保住咗北平，因为北平其实如果傅作义死守嘅话，我觉得长远嚟讲，其实亦都系守唔住嘅，系嘛？ 梗系啦，你都廿五万人，你共产党有九十万人， 冇错， 压 平 心死 咗啦。 如果佢唔投降嘅话，其实系守唔住嘅。咁既然守唔住嘅话，佢为咗保存自己嘅实力，舉城而投降，咁我覺得呢個喺即係喺保護文化角度上嚟講，為咗使北京城免受呢、這個荼毒，咁係啱嘅。咁當然啦，後來自己拆咗就另外一回事啦，係嘛？咁當年冇炸到而自己拆咗，咁呢個係 幾過癮啦。 但係打完遼沈戰役之後咧，其實傅作義都腳軟㗎啦。佢一方面諗住冇咁快打過嚟㗎嘛， 係啊，佢要休息，佢以為林彪要休息㗎嘛， 已經咧就嗱，我已經係抽調曬所有依個係秦皇島啊、承德啊、山海軍嘅所有軍隊都集中喺北平同埋天津， 係啦， 十八個師喺北平，十六個師喺天津，就擺出一個叫一字長蛇陣，佢自己個的係咧就擺西邊，蔣介石嗰邊就擺東邊。咁其實有拗後仗嘅，好似 佢想佢衰遠啊嘛， 佢翻衰遠，佢喺西邊就 董其武揸住衰遠啊嘛， 衰遠咧， 蔣介石嗰邊咧就個軍東西向南撤，佢就唔喺度南撤，喺南撤就驚俾即係兵俾佢。 蔣介石都想叫佢向南，佢唔肯啊嘛， 佢跟住俾蔣介石吞啊嘛，佢諗住 係啦，佢就係諗呢啲咁嘅嘢咯。 衰遠咧就係而家嘅內蒙嘅一部分， 係 咁當時咧就。是一个省嚟嘅，绥远省叫做。 我哋以前读书都读嘅， 系啊， 而家 绥远省啊吓， 冇咗啦嘛， 冇咗啦。绥 远省而家归咗入内蒙古一部分。咁绥远咧就系、是、佢绥远嘅守军咧就系、是、董其武，咁咧系傅作义嘅势力范围嚟嘅。但系佢系好聪明噶，你睇下佢即使喺起义之后啊，傅作义宣布起义嗱，我哋之前讲佢点解首鼠两端咧，佢一直派人。帶信俾蔣介石， 係啊， 呢、這個秘密渠道一直暢通嘅，嚇佢 同徐永昌有雕噶嘛， 係啦，佢一直係一直即使係宣布起義又好，佢一直係處處同自己留後路。佢、呢個人咧，可以睇得出佢嗰個老謀心算嘅性格啊，非常厲害。 佢仲寫咗封信俾蔣介石話咧，等一陣啊，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打噶啦，到時你就炸佢哋嗰啲電廠啦，我就喺農村響應你啦，我積蓄力量啦，咁啊嘛，呢啲呢個人唔簡單嘅。佢就算佢個女叫佢投降，佢都同佢個女有傾偈嘅，即係話喂，你邊個派嚟嘅先？毛泽东派嚟定系聂荣臻派嚟嘅先？然后个女话：，哎，我请示下组织呢个点答？ 系 咯， 即系其实我觉得真系 毛主席派嚟嘅。 唔应该直接归咎于话佢个女或者咩嘢。 你估佢姜个脑嘅辣啊嘛？ 系傅作义佢本身系一个好老谋心算、好首鼠两端嘅人。咁佢喺佢甚至喺佢当时咧，其实毛泽东亦都系好成功嘅，我觉得啊。你覺得佢首鼠兩端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好多事咧，毛澤東亦都看在眼內， 梗係啦， 係嘛？所以佢曾經講過，佢話你唔好咁快宣布啊，起義， 你冇咗個價值。 你嗱，佢嗱，你唔好宣布啊！你起嗱，我為你好啊，係嘛？如果你早宣布嘅話，老蔣一氣之下摘咗你頂戴花翎啊，咁你冇毫無價值可言啊！即使係投降。起義我哋都要睇個 timing。係呢個我覺得係毛澤東係好。 佢又係諗嗰條橋，佢話我而家暫時都仲要繼續話咧戰犯。佢話等蔣介石相信你係堅守嘅。佢然後咧，到時咧你起義之後咧，我就大條道理赦免你嘅罪啦，因為咧你已經係為人民立功，咁你就唔算係戰犯啦咁樣。但傅作義又係有條橋諗，好過癮㗎嘛，即係話我哋叫聯合辦事處啊嘛，即係因為呢個和平協定。 咁咧，然後和平辦事處咧，佢就幻想可以同毛澤東平分秋色啊，即係組織個好似聯合政府咁嘅嘢，咁我軍隊嘅編制係不變。佢就毛澤東收到呢個通知，就話佢似乎想同我哋平分政權喎、哦。咁所以咧，就葉劍英咧就同佢講，唔應該叫聯合辦事處，應該叫聯合交接辦事處，有咗交接兩個字咧，就證明你呢個即係過渡性嘅，你一定要受前線指揮部嘅領導，咁然後先粉碎咗傅作義呢一個政治幻想啊，仲諗住同佢分享權力，冇可能嘅呢件事係。 不過無可否認咧，你話三場戰嚟計，你睇咧，其實共產黨嗰個情報係做得好好， 係， 所以頭先講傅東國咁樣。佢其實就問題就唔好講係平津戰役咧，淮海戰役咧，其實好多國軍嘅部署咧已經通過間諜，用俾曬共產黨攞曬，所以我哋知道咧，其實共產黨係活用呢個《孫子兵法》嘅用間篇第十三篇用間篇啊，點樣攞情報？ 咁但係傅作義亦都好叻喎，傅作義佢後來喺一九六幾年嘅時候，嚇一九六三年，如果冇記錯嘅話。嗱，啱先阿天乐讲过吓，就系话佢喺投降以后， 应该系1962嘢你讲嘅。 嗱，六二年之前佢仲有一次大胜 仗。有啊。 系，佢当时系话嗱，我哋而家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快就打响噶啦。当时好多人有呢种想法嘅，其实啊，咁佢话我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后咧，就你就派兵啊，就嚟炸。我就喺後方發動 喺農村， 喺農村 好勁 啊！咁嗱呢個係第一次，後來一路到六三年，佢都仲派人帶信俾蔣介石啊！蔣介石日記裏邊係咪 有？佢都話佢叫佢做投機分子啊嘛， 係 係嘛？佢話連投機分子都夠膽做啲咁冒險嘅嘢，證明咧我哋反攻有望咧咁。 係啊，嗱佢嗰陣時好大膽喎、啊。六三年嘅時候，佢派人寫睇一張親筆字條俾蔣介石。咁呢件事你諗下，如果六三年嘅時候，如果呢張字條落喺共產黨手上，係不得了嘅喎，身家性命嘅喎。啊，咁蔣介石日記裏邊就講啦，佢話佢叫佢做傅奕。啊，作义嗱，佢话傅奕作义都派人写呢个字条，佢话呢个字条咧，我认得，佢冇签名，但系我认得佢嘅字。咁、当时佢喺六三年嘅时候都尚且有呢个秘密管道咧，我哋都可想而知，即系你亦都唔好少睇国军嘅情报嘅渠道，因为当时以傅作义嘅身份啊，要传达一张咁嘅纸仔咧，其实很难嘅。我哋今时今日容易啦，系嘛？发个电邮又得，啊，发段语音又得啊嘛。 而家容易噶，而家你呢啲网络全部都俾人已经大数据啊。 咁但系当时佢系一个亲笔嘅纸条，能够送到去蒋介石手上咧，咁佢都吓系有一定嘅冒险噶。 其实讲到共产党嘅谍报战咧，系好成功嘅。譬如话当其时嘅郭汝瑰，即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咧，就系、是。將好多淮海戰役嘅情報咧，係輸送俾共產黨。而另一個重要間諜洪向輝咧，亦都係胡宗南嘅秘書。早喺抗戰時期咧，因為佢係參加戰地服務團，佢作為一個大學生咧，俾胡宗南賞識。而周恩來就係安排佢喺胡宗南隔離。所以咧，我哋回溯到1946-47年嗰個打延安嘅時候咧，毛澤東點解可以鬆容撤退啊？就係因為有洪向輝一早講咗俾佢聽啊嘛，所以佢可以早十日就離開延安咧。胡宗南得到的只有一座空城，而最有趣的我最近发现是什么？当这个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周恩来特登摆一个宴席邀请张治中和洪向辉一起吃饭。这个张治中一见到洪向辉，他说，咦，洪老弟，原来你的起义啊。他说周恩来立刻笑着说，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啊。为什么周恩来要摆这场宴会啊？他是要离间胡宗南和蒋介石的关系啊。因为胡宗南是好以前發現咗洪向輝係間諜，都冇向蔣介石彙報嘛，將錯就錯嘛，所以蔣介石就唔信任呢個胡宗南，因為胡宗南仲係揸住40萬人同宋希濂一齊咧，佢本來話希望可以撤去滇西啊，即係入緬甸啊。我哋如果睇得嗰啲有時嗰啲異域啊，有啲咁咧，以前嗰啲打仗嗰啲片有講李尼嗰啲兵團只有8000人，就是、中橫呢個金三角一帶嘛。後來就即係泰國、緬甸剿滅極都剿滅唔到啊，變咗做大毒枭啊嘛。後來佢哋嗰啲人，咁、如果胡宗南得到蔣介石信任，一早俾佢帶住40萬人入咗去緬甸金三角一帶咧，對共產黨嚟講就會好頭痛。所以周恩來要用呢個離間計咧，令到蔣介石唔信佢，逼呢個胡宗南留喺四川抵抗，然後最後就完成包圍咧，遷滅咗呢40萬大軍，將蔣介石最後一張黃牌咧 就掹走咗。 好啦，我哋呢啲嘢都讲唔晒啦，天乐啊，我哋搵钱咧，仲可以好多嘢，好多古仔可以听啊，讲起啲历史就 好多都系。 咁啊，听日嘅节目咧就系啊米哈同埋两个编辑 Yuki Lee 同埋红眼同大家讲嘅题目叫做编辑唔易做。咁啊，跟住嚟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嘅音乐节目，最后同大家播首歌就系芬妮唱嘅《每当变幻时》。拜拜， 拜拜。